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南部地区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三大股指高开低走，沪指下跌1%，明年禁止新建独立燃油汽车企业，北京诸多房地产项目年底集中入市。在今天的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都是买黄金，银行的和金店的有啥不一样。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今天早盘三大股指小幅高开，随后指数震荡走弱，房地产板块一度带动主板指数冲高，但石油化工的颓势拖累了大盘，随后医药板块个股集体杀跌，三大股指小幅跳水，创业板指数一度下跌1%。午后受消息影响，三大股指单边下行，尾盘尽管创投板块逆势拉升，但三大股指快速下跌，上证五零指数逼近平台低点。截止收盘，沪指收于2549.56点，下跌1.05%，深圳成指收于7418.69点，下跌1.48%，创业板指数收于1268.81点，下跌1.90%。从盘面来看， 5G、 房地产、机场航运居板块涨幅榜前列，油服、医药、赛马板块居跌幅榜前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申瑞你好。 嗯，下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嗯，您怎么来看今天三大股指的下跌？ 今天下跌呢应该是在预期之内，毕竟呢晚间呢将会有这样一个美联储预期的时间节点，那么在岁末的这样一个时间状态呢，对于整个资本市场的担忧情况比较大的，因为上周五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外围呢俄罗斯的市场出现了这样一个加息，那么好多年没有做的事情出现了，也就是说全球担忧2019年跟随美国的市场出现资金紧张的程度，这是第一。第二点的话呢，在这个国际原油价格的下跌及今天早间的这样一个上海原油价格的跟进回落，那么进一步的去削弱了对2019年市场或者宏观市场的这样一个方向。因为整体来看的话，毕竟现阶段的这个整体的实体经济那么状态并不是十分的理想，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可以看到市场明显出现这样一个回撤，这回撤我们可以看到是有两个方向今天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那么低的方向呢，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那在这个位置实际上估值正在快速的回撤，那么这一点呢刚才我们可以听到， 估值正在快速的回撤啊。申瑞麻烦你说话再稍微慢一点点，似乎这个通话质量不是很清楚。 好的好的，那么估值这一块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一样在这个时间节点那么出现进一步的回撤，前期呢我们说是因为大量采购药品价格回落，那么出现这样一个化工和这样一些制药的回撤，但是因为同仁堂等这样的一些质量门的事件呢，造成了现在医药组中前期抗跌性比较强的金红药等下一品种的补跌的状态，所以在这个位置呢，医药等这样的一个估值回撤的过程是没有结束的。同时呢，估值较高的行业还有这样的一些通讯等这样的产业，将在今天盘中我们可以看到，通讯板块虽然有所异动，特别 5G， 但是很明显，因为估值的问题以及后期的业绩预期，实际上现在也是在一个下滑之中。也就是说，市场虽然在持续摸底，那么什么品种在回撤呢？就是估值较高的行业，现在可以看到像医药、像通讯、科技这样一些方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么另外一个点呢，就是今天市场虽然全天是缩量的，但是尾盘有所放量。那么这个放量担忧在哪里呢？实际上是金融相关的板块，因为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下午时间，招商银行快速的放量。 对，这正是我想问您的问题啊，怎么看招商银行今天的这个砸盘的行为？ 那么这个行为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实际上是有几个担忧。第一个担忧呢，就是说之前银行股已经有过一轮快速回撤，那么是以功能重建。那么这一轮的回撤呢，是因为增加2019年银行对于民营企业的投资和这个贷款额的预期。那么实际上大家担忧银行是否会有这个坏账率的一个增长，这是其一。第二，随着美联储的加息的预期临近和明年即使有它的放缓，但也是在下半年，那么上半年两次或以上的这种加息预期还是十分明朗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银行的流动性是有担忧，这是其二。第三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银行大量的贷款额的方向，实际上一个是地产企业，另外一个就是国企等相关的大型央企和地方国企。那么在这个位置呢，又牵扯到一个房地产，实际上承压依旧比较重，虽然今天有合则这个释放，但是很明显满天地铺，当地像山东省那么就会问责，问他到底什么情况，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解读等等。那么也说在这位置实际上释放地产的预期并不强烈，那么后期是有压力。其次一点的话呢，就是在年底特别春节前，央企国企这种还款啊，对于地方就是这个民营等相关企业的一个还款，那么实际上都是有一个经济压力节点。所以在这位置一旦出现银行的再度回撤，短期市场击穿今天2550的收盘以后，或许还有像2300这样一个方向去跳拢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我们一定要注意，明天有可能是一个惯性下探，但是一定要注意有没有这样的止跌信号。因为毕竟我们一直在说市场当下还是有两大方向可以关注，一个呢就明年比较明确的基建，那么在这一块的话，不管是铁路啊，今天盘中这个部分的水泥上都有这样的一个抗攻的过程啊，这一点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有所表现。其次一点就是基础消费，虽然这段时间医疗、家电、酿酒都不很好，但毕竟食品饮料啊和农产品中的一些部分品种还是表现的比较强势，所以说在这个位置的话，这两个方向能不能再次出来去有所支撑，这是很关键的。所以说在明天一定要对惯性下探，并不可怕，因为现在市场毕竟还没有再度的这种多杀多，因为现在没有很多的这样一个恐慌资金出现了，因为市场现在基本上都打出去了。所以明天的回撤以后要注意止跌后的反弹机会啊。 好，谢谢申瑞的提示，谢谢您。 好，那么再见。 再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商务部发布消息，12月19号，中美举行经贸问题副部级通话，就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沟通。今天，央行通过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投放流动性600亿元，本周以来已累计投放4000亿元，保持了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银行体系流动性总体上升，市场利率走势平稳。今天，在岸人民币收于6.8954，下跌27个基点，上一交易日收于6.8927。 周三，国际现货黄金价格攀升至五个月以来的新高，达到每盎司1251.41美元。美联储可能放缓明年加息步伐的忧虑，导致美元走软，支撑金价上行。投资者等待美联储12月利率决议，以期从中获得未来的加息线索。今天，国内黄金收于每克278.40元人民币。北京时间12月20号凌晨3点，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升息25个基点，这也将是年内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加息。因此，市场焦点将在最新的经济预测上，尤其是所谓的点阵图。每个美联储成员都会在这幅美联储点阵图中标出自己对美联储基金利率的预期值。投资者可以从点阵图中推测美联储对当前经济走势的看法。12月19号，国际原油大幅下跌，截至收盘 ，WTI 一月原油期货收跌3.64美元，跌幅达到7.3%，报每桶46.24美元，创2017年8月份以来的新低。2009年起，随着美国页岩油进入商业化开发阶段，美国原油的产能随之大幅增加，对进口的依赖逐步下降。2014年8月。美国从欧佩克进口的原油数量仅占原油进口总量的40%左右，创1985年5月以来的最低点。当时以沙特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了市场份额维持原油产量，造成产能严重过剩，国际油价18个月内从每桶107美元跌到了每桶27美元，下跌近3/4。国家发改委透露，新版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已经正式发布，并将于明年的1月10号起施行。对比之前的规定，新规严格控制燃油车新增产能，将不再批准新建独立的燃油车企业。对现在汽车企业扩大燃油汽车生产能力，也要同时满足上两个年度汽车产能利用率均高于同产品类别行业平均水平，上两个年度新能源汽车产量占比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等5项条件。2018年，基金市场中的网红非 ETF 莫属。股市不断探底，机构客户和个人投资者对 ETF 青睐有加，尤其今年下半年以来，数只百亿规模的 ETF 相继成立，催热了低迷的基金市场。万德数据显示，年内全市场共成立32只 ETF， 成立支数已创国内 ETF 发展14年来的之最。2018年可谓 ETF 大爆发的元年。与此同时，股市低迷的情况下，在存量 ETF 净申购激增、新发 ETF 百亿认购资金的驰援下，2018年 ETF 的规模高速增长。截至今年的11月30号，全市场近200只 ETF 最新净值规模达到5946.33亿元，比去年底增长62.97%。业内分析人士表示， ETF 具有交易便捷、费用低廉、分散风险、操作透明等特点，是不错的低位布局工具，建议投资者可以优选规模大、成交活跃、折溢价低的龙头 ETF 进行布局。万德数据显示，截至12月14号，华夏沪深300 ETF 规模超过230亿元，占所有沪深300 ETF 总规模的26%。自成立以来，年化超额收益率和今年以来的年化超额收益均在百亿以上沪深300 ETF 中排名第一。同时，今年以来跟踪误差仅0.14%，跟踪效果位居同类基金前列。基金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临近年关，北京房地产项目集中入市，目前共有15个房地产项目处于预售许可预告阶段。按照以往程序，这些项目不久将推向市场。正在预售许可预告的15个项目中，有10个住宅项目，预计总面积超过50万平方米。与以往开发商小步快走的拿地方式不同，下半年住宅项目单次申请预售的面积一再走高。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诚信是银行的立足之本， 服务是银行赢得客户的关键， 稳健是银行生存的基础， 创新 是银行永续发展的动力， 支持实体经济，服务百姓民生。 北京银行业，北京人身边的银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接下来请入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的高级产品经理、黄金分析师赵炯。赵先生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和赵先生一起来聊一聊哈，都是卖黄金，银行和金店有啥不一样哈？那说到黄金呢，确实它是这两天哈投资领域的一个明星哈。那么最近呢，黄金是价格创五个月以来的新高哈。 对， 最高呢到了每盎司1251.41美元，那现在的价格呢是有所回落哈，是在每盎司1248美元附近啊。但是我们估计今天晚上啊，这个价格会有所波动，因为晚上美联储将会公布这个利率决议啊，看看12月份还加不加息。现在预期加息的可能性比较大啊。那么现在啊，商业银行卖的这个和黄金有关的一些产品啊，或者是提供了一些交易业务啊，分别都有哪些？您给大家做一个初步的介绍，好不好？ 嗯，好的。商业银行呢，就是这十几年吧，黄金业务发展得非常快。对于个人和这个个人客户和这个公司客户呢，都有种类非常丰富的这个黄金产品。主要这个个人业务呢，包括这个实物类的和这个交易类的业务。实物类的呢，比如说这个投资金条。 投资金条， 对， 这大家买的比较多的那个。 对对对， 嗯 嗯，然后还有这种收藏金，比如说金银币，比如说有些纪念性的这种金银钞，或者是这种金银摆件。 金银币是上面会有面额的那种，叫金银币是吧？ 对，是的。 啊，不，没有面额的不能叫币是吧？ 对对，币这个概念呢是非常严谨的。 嗯， 只有人民银行发行的，带有这个官方面额的，多少多少元这样的字眼的，这个才可以称作是币。 嗯， 金银币呢是币类当中比较特殊的一类币。 嗯，好，还有哪些？ 还有比如说，马上要发行的那个这个普通纪念币，每年生肖的都会有这个普通纪念币，双色的这个合金币，这个是呢，在这个银行按照面额去兑换的，按照面额，比如10块钱的面额就按10块钱兑换，但是金银币呢，它是，它的面额只是一种象征意义，它的价格呢，其实是按照它的黄金或者白银的这个价值，再加上它的加工，等等这些费用呢，去购买的，所以呢，它和别的纪念币是不一样的， 好，刚才有两类啊，一类是投资金条，这个大家比较熟悉啊，还有就是这个纪念币，每当到一定的时间节点的时候啊，大家就会对他们格外的关注哈、啊。好像还有一些跟实物黄金有关的产品吧？ 实物黄金有关的产品其实，比如说是，像一些有些重大的一些节日，可能这个银行会发行一些这个有纪念性的一些纪念钞或者纪念券，等等这些，它是有一定的纪念性或者有收藏性。 它印面额吗？ 不印面额。 这个不印面额。 对， 好，就说这不是钱是吧？ 对，不是钱， 不是钱。 对， 此外还有一些这种摆件。有时候我们也能看到啊， 对对对，是的， 跟这个饰品一样的这种摆件， 对对、啊， 这都属于这个实物黄金，是吧？ 对， 好，还有一类呢，就是这种交易类的吧？ 对，交易类呢，就是银行呢，除了是提供这些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代理的交易，此之外呢，还会有自己自营的这种，比如说纸黄金业务，还有这种账户类的黄金，就类似于黄金积存，那它可以，给客户提供一定的利息啊。有些银行会提供一些利息。 这个怎么来算呢？它是可以买一些金子存在银行，但是不是实物，它可以享受利息。 对，是的。 您给我们解释解释这个业务的内容。 就是相当于客户在银行开了一个账户，那客户买黄金的时候呢，不用把实物金拿回家，那这个黄金呢，它是以这种克重的形式记录在这个账户上， 就买多少克， 对，买多少克，以克的形式来记录、 嗯、 类似于客户的一个存款账户， 嗯， 然后存款在这个客户的账户上会有利息， 嗯， 可以存定期，可以买理财。那现在银行也有这种以黄金的账户，客户可以把黄金存在里面， 就比如说我可以买10克黄金，100克黄金是吧？ 对。 那么这个价格是按照什么样的价格来计算呢？ 价格基本上都是跟着上海黄金交易所的这个基础金价去走的。 嗯 嗯。 那利息又从何而来？ 是这样，银行它是可以做这种货币的这种货币的这种收储或者是放贷的这种业务的， 嗯、存贷 存贷业务，通过这个业务呢去给不同的这个客户提供金融服务。那黄金其实也是一样的。客户把黄金存在银行以后呢，其实银行是有这种黄金的租赁的业务， 嗯， 他可以把黄金租给那些黄金生产加工的企业， 嗯， 他们有这种资金需求，有黄金的需求，通过这上面去有一些的利息， 嗯、 所以呢，也可以给客户的一部分利息 啊，就相当于啊，黄金是另外一种货币， 货币对 啊，就是我把这个黄金存在银行里面，是吧？最后呢，银行可以拿这个黄金去租赁给一些企业，然后呢，我收相应的这个租金啊， 对， 换句话说就是利息嘛，是吧？ 对。 那如果我要取回来的这个钱的话呢，不是拿金子，是拿人民币，是吧？ 如果客户是要把自己的这个黄金账户里的黄金给取出来， 嗯， 那他可以比如说补一些加工费， 嗯， 换成这个投资金条， 嗯， 换成投资金币， 嗯， 然后取出来， 嗯， 可以。或者是呢，客户直接在账户里头按照当时的金价给他卖掉赎回， 嗯， 换成这个人民币， 嗯， 这也都可以。 嗯，好，这是积存类的一类业务哈。 对， 有人也会问啊，那他这个所谓的利息啊，哈，或者说租金啊，是固定的吗？还是浮动的呀？ 这块呢， 我觉得好像每家不一样 的，不一样，对 对 对， 不像那个人民银行公布的那个基准利率一样哈。 对对对，这块呢，就是其实银行也在不断的发展自己的这个产品，也在不断的适应市场的这个发展需要。 嗯。 然后呢，这个监管部门呢，也对于黄金业务也是非常关注。 嗯。 就在上周呢，央行针对黄金业务发了3个文件。 是的。 然后其中就有这个黄金积存的一个管理暂行办法。 嗯。 这里面就明确了这个商业银行作为黄金业务的一个主体去运营这项业务。所以呢，就是包括这个互联网黄金公司等等怎么去配合这个，或者是和银行合作去开展一些黄金的这个产品的服务等等，都有一些新的这个规范。 对，在这里提示一下大家，就互联网公司啊，只能作为代销的这个身份， 对，是的， 主体出现啊。 对， 除了刚才你谈到的银行以及这个金交所之外啊，没有第三个机构可以来做这个黄金的这个业务啊。这个刚才所谈的这个业务， 对，这三个文件的明确就是说，现在国内合法的黄金的交易的机构，一个是上海黄金交易所， 嗯， 一个是上海期货交易所，还有就是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 嗯，是的啊，互联网这个公司不能够作为这个黄金直接的销售机构啊。 对， 这也是一个提示，因为这中间已经有一些风险存在了。我们这两天的新闻也专门播报了这个事情哈。好，那还有就是纸黄金，其实纸黄金大家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熟悉一点了，就跟买股票一样， 对， 时时的关注这个黄金的这个价格啊，它是浮动的啊。那么，但我也看到现在有一些银行推出的这个纸黄金，可以用人民币买，也可以用美元来买。 是的， 就是你的账户里有人民币，你会用人民币；因为有美元，也可以用美元来买，不太一样啊。 对，其实这个纸黄金呢，就是完全挂钩于国际黄金现货价格。 嗯， 它呢，不管是人民币标价，人民币元这个标准标价的， 嗯， 还是美元每盎司标价的， 嗯， 其实都是把这个国际现货黄金的这个价格做了一个汇率的一个转换， 嗯， 这个给客户提供一个更为便捷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服务， 嗯嗯。其实刚才所说的这两类哈，不管是实物的也好，还是这个算交易类的也好啊，都可以针对于普通百姓啊敞开。还有一类就是针对于这种啊相关的企业来展开了啊。这就是叫做黄金租赁啊，这个我们就不多多为大家介绍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就是银行刚才所说的这些推出的这些黄金业务和一些金店啊卖场，咱们所熟悉的一些字号啊，所 推出的一些业务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 银行和金店的它的这个黄金产品呢，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嗯， 首先就是我们老百姓一般想起来去金店，可能会会想的是我，比如说家里人过生日啊，或者是要送人，或者是有什么想佩戴的这些首饰，这个时候我会想去金店看一看。因为金店呢，它场地呢比较大， 嗯， 然后呢。食物的种类比较多， 就卖首饰还是去金店？ 卖首饰，卖首饰，对，卖首饰居多，所以这客户呢，对于这个这种佩戴啊，或者是馈赠的这种，可能去金店会多一些， 嗯， 但是呢，来银行的客户呢，更多的会考虑我的资产的一个安全，资产能不能保值，能不能增值，所以呢，客户的在银行的钱，他会考虑我是怎么样一个配置，怎么样一个一个配比。所以呢，这个时候呢，黄金就作为一种资产的一个配置的一个作用，来为客户提供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客户很多在银行都会去，首先是我做交易，然后其次呢，我会买一些投资金条。 但投资金条在金店 也是 有些金店也 是 可以买到的， 这是一个交叉的业务。 嗯， 然后呢，或者是客户呢也会比如说我有一些这个金银币， 嗯， 也会考虑在银行购买。 嗯 然后甚至延伸的会有一些，比如说客户会有一些，也是有些馈赠的需求。那可能我的客户经理，我比较信任他，我跟银行的这个，我对于银行的这个产品呢有一定的信任度。所以呢，我比如说家里，这个有人过生日啊，或者是逢年过节，我也会考虑去银行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这种馈赠的这个黄贵金属产品。 嗯 嗯，所以这个有一定的交叉，但是呢，银行可能它的。这个安保要求会比较高一些，它不能像金店一样把这个 都摆开， 对，都摆开。所以呢，在这个这个现货提现货这块肯定不如金店便捷，种类呢可能也不如金店多，但是呢可能会更偏重于这种收藏性或者投资性的产品居多。 嗯，那我们问几个实用的问题吧，比如说都是投资金条，银行的价格和金店的价格是一样的吗？ 基本上差不多， 嗯， 对， 除非搞活动是吧？ 除非 就是它参考的这个基准价格是一样的，是吧？ 它都是跟着上海黄金交易所的这个基础金价走的，因为这金条都是从金交所原料金出来的， 嗯， 所以基本上加价呢都是在这个加10块钱到12块钱左右， 嗯 嗯，回购呢可能在减3块减5块。这个水平， 嗯，那么就在这个上个星期啊，很多北京的金店都涨价了啊， 嗯， 就是这个投资金条的价格都上涨了， 嗯， 这个饰品的价格也上涨了啊， 嗯， 但是呢，相应的他们又会有一些这个优惠促销啊，特别是在这个饰品的这个，嗯，这个领域里面啊，所以有人一算，好像再加上一促销的这个幅度，也没怎么太涨。主要是在饰品这个领域啊，所以这个金店卖饰品还是有它的一定的优势存在啊。 嗯， 当然这个投资金条呢，确实它因为和国际金价波动是联系比较紧密的， 对， 所以这个占不了太大的便宜，不管是去哪里。 对对对，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银行所卖的黄金产品和金店有哪些不同，稍后见。 是好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选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 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南部地区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黄金。那么其实每年到这个年底的时候啊，都是这个黄金交易量的这个高峰啊，和中国人的这种习俗啊是有息息相关的一个联系。那此外呢，又加上今年这个国际经济的环境啊，美联储加息啊，也让这个黄金的这个价格受到很大的波动。所以说呢，此时此刻呢，我们更应该来关心一下这个黄金价格。如果你一定要买的话呢，那这段时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今天的嘉宾呢是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的高级产品经理、黄金分析师赵炯。赵先生您好。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银行还是有不少这个实物黄金的哈，那我们想问问这实物黄金都是谁铸造的啊？谁来卖？银行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在中间？它的角色是什么？ 嗯，黄金呢，它的这个就是生产发行的这个环节呢，可以分为4个环节吧。 嗯， 就是最初始的就是这个开采，从这个山里面挖出来。 嗯， 然后呢，再加上第二个环节呢，就是精炼。 嗯， 精炼成这个金交所可以上市的这个标准金条， 嗯， 比如说4:9的成色，固定的克重，然后上下这个重量差不会超过一定的标准，上市在金交所上市以后， 嗯， 然后呢，加工厂商呢会从金交所买来这个金条，再去进一步的加工成投资金条，金币，或者是金钞，或者是一些摆件儿。啊，等等这些，为什么都要经过这个金交所这个环节呢？是因为，所有的黄金开采出来是没有这个税票的，它只有通过上海黄金交易所交易之后，金交所才能开出来这个增值税票，所以后续的这个加工啊、销售啊等等环节才会有这个发票，啊，所以呢，所有的这个环节都会通过以金交所为核心去进行。 嗯，好，那以这个投资金条为例的话啊，那现在卖的是一些这个黄金公司他们所委托别人铸造出来的是吧，这样一些产品。那银行在中间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身份？ 像投资金条吧，它其实是有银行 logo 的这种品牌金，它是一般都是由银行，比如说银行直接采购黄金原料， 嗯， 去委托给黄金的这加工企业去加工成这个带有这个不同克重的，然后带有证书的这种金条，然后有一定的塑封，那这个加工过程呢，其实是银行去委托这些黄金公司或者加工厂去做的， 嗯， 然后呢，紧接着它的这个回购呢，也是由银行去代理这些黄金公司去做的回购，所以在这里面的这个风险呢，其实是由黄金公司去承担的。 这么说吧，就是银行去买原料金， 对， 然后呢，让这些黄金公司啊去加工铸造，是吧？ 对， 铸造成金条之后，50克、100克的， 嗯， 然后再拿到银行去卖。 对， 银行是在代销，替他卖。是吗？ 其实这个有严格来说是代销。 嗯 嗯， 好。那么如果消费者买了之后要回购，找谁回购？ 一般银行的品牌金，银行都会提供这种回购服务。 嗯 嗯， 好。刚才您谈到的这个投资金条，特意谈到就是里面印了银行的 logo 和这个黄金公司的 logo 的哈。 对。 但有时候我们也买到只有那个黄金公司 logo 的， 嗯， 或印着它那个几个字的啊，什么什么黄金的 啊，对， 那种金条是吧？ 对。 哎，那金条就是那黄金公司自己做，自己买自己做了。 对。 是吧？这个不太一样，是吧？ 在金店买的一些投资金条都是 对， 都是这样的。 对，是的，大部分是这两种形式啊。 嗯、 但是这个价格其实刚才我们也谈到了，相差不是很大啊。 对， 嗯，那还有一些这个实物类的黄金，它不是投资金条，但是有一些这个收藏意义，比如说一个小猪啊，啊，一个这个小狗啊，或者是做成一些造型是吧？元宝啊，福袋啊等等啊这些造型。 对。 它定价肯定就不按这个，当时的这种黄金的交易价格来定价了，还挺贵的，是吧？ 对， 比饰品好像有的便宜一点，有的也差不太多啊。那这种都是谁做的呢？ 这种呢，也是黄金公司做的。 嗯。 然后呢，很多这种的，类似于这种，这种类首饰的这种产品呢，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IP 在里面，有一些品牌形象在里面， 嗯，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些，这个相应的 IP 的授权， 嗯， 啊，这些方面的概念在里面， 嗯， 但是生产的，环节呢，还是在这个黄金公司这边， 嗯嗯，那银行的角色是代销， 银行角色是代销，对， 哦，好的，那这东西买回去之后，没有人回购。 这个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比如说馈赠啊， 嗯， 或者是佩戴啊， 嗯， 或者收藏啊这些方面的一些功能， 嗯， 那回购的话，可能比较特殊的产品会有这种回购的行情， 嗯， 因为现在可能除了金币，它是有比较发达的这种二级市场，去有这种 交易 回购交易，对对，其他的这种产品可能就没有这样的市场。 嗯，比如说你买一生肖造型的这个黄金产品啊， 对， 你要拿到市场去卖的话呢，还是复杂一点。首先人要鉴定一下 啊，对， 是吧？纯度啊、克重啊等等，人家鉴定。你个人和个人之间呢，又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来鉴定，所以就困难一些。这个也提示一下大家哈，你买了之后呢，就是不要想着以后啊再怎么样了。除非您再找一地儿给融了之后呢，你再找一个有这个资质的哈机构或者有这能力的机构啊，他去收。但是这个价格呢，肯定他就不会按你当时买的那个价格来收了啊。 对， 如果我们假设国际金价不变的前提下的话哈、 嗯， 好，那么不同的产品确实在定价和回购的机制上是不太一样的啊。那么下面我们再为大家来啊做一个介绍，还是以这个投资金条为例的话。啊，以投资金条为例的话，它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和每天波动的一个实时金价有哪些不一样？ 投资金条的它的价格呢，是基本上都是以这个上海黄金交易所为基准。 嗯。 如果是上海黄金交易所当天的价格波动不是很大的话，那有可能这一天的这个金条的价格都不会变。 嗯。 如果当天这个上海黄金交易所价格波动比较剧烈的话， 嗯、 那可能一天会调好几次价格。 啊、嗯。好。大家还记得吗？有一天，嗯，这个国际金价一天是涨了10美元， 10美元算是比较小的波动， 就是最近是算很大的了 啊。对对，最近是 啊，像这种情况下、嗯，好像体现在这个金价上面，也就1块多钱吧。 美元每盎司这个金价呢波动10美元，大概相当于人民币黄金波动2块钱左右。 嗯 啊，经过折算以后， 这样的价格不调整。 基本上不调， 不调整是吧？ 但是可能不同的品牌金也不一样， 嗯 嗯，不同的投资金条不一样， 好 的，有些会跟的更紧一些，有些会调的慢一些， 嗯，好，但是纸黄金的话呢，就是随时跟着来了， 纸黄金的每秒都会波动很多下，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大家很关心的这个金银币哈、啊。说到金银币，大家会想到什么呢？一个是熊猫金币哈、啊，还有呢就是最近发行的很多这个。生肖币啊，生肖币里面又有黄金啊和这个合金哈 啊，对 对，那这个 像熊猫金银币一般都是什么时候开始发行？今年卖的怎么样？ 熊猫币一般都是在每年的十月、十一月份，公告发行。比如说今年呢，就是在十月底吧，发行的公告。然后就是2019年的这个，然后熊猫币呢，每年它都会，变换这个图案， 嗯， 都会有一个新的这个寓意在里面，然后呢，这个金银币整个的这个家族很庞大，熊猫币是其中呢比较，就是这个发行量占比比较大的一类，然后呢，这个熊猫币呢，更倾向于向这个投资金币去靠拢。因为它的这个价格的升水，相对来说比较低。像现在呢，基本上各家代销机构这个熊猫金币的这个销售呢，都是以浮动价格来进行销售了。比如说以基础金价加到25到30，或者是35，这个水平。所以可能比起这个投资金条，基础金价加10到12块这个价格来说要贵一些，但是呢，它也是体现了它这种投资性。 嗯， 而且比起我们的这种首饰金啊什么的要便宜很多，所以呢，这是其实是就是我们如果作为投资的话，也是可以作为我们一种投资选项之一的。 嗯，那今年卖的怎么样呢？ 今年卖的还不错。 从历年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它的升值空间有多大呀？ 这几年熊猫金币的这个发行量基本上是能够满足这个客户的这个收藏投资的需求的，所以呢，它的价格呢，基本上还是，跟在金价的附近，有一些这个年份比较久的熊猫金币，可能10年、20年以上的，这些熊猫金币，它就跟金价可能关系不大了，它就更多的是体现出一种收藏性、 收藏了 和稀缺性， 嗯， 对，所以说。这个如果要投资熊猫金币，一方面呢是，可能要关注金价的一个波动；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希望能够，让这个老百姓藏金于民，能够更长时间的去持有这种黄金。 如果真的是投资熊猫金币的话呢，还不能一直持有，它还是要阶段性的啊，10年、8年的这个阶段，有可能它的这个获利是最大的。 对， 好，那今年呢又发行了很多特别有意思的，比如说最重的这个金币是今年发行的是吧？ 每年的生肖金币都有这个10公斤的， 每年都有、啊、 每年都有 啊。那 每年都有18枚，也10公斤的金币呢，全球发行18枚。 那18枚去哪了呢？反正我们这是没见着啊，以前的也没见过呀。 我只知道的是。这个十公斤的这个金币呢，一号币是在每年的钱币博览会上会公开拍卖 啊、 然后呢，其他的有一些是比如说海外收藏，都有，因为确实数量太少呢，可能一般老百姓也接触不到，所以呢，这个确实是稀缺中的稀缺。 今年发行的这些哈、金币啊，是不是秒杀了？ 也没有。其实这 我前两天登录那银行看，都0000都没有了。 其实 晚几个小时就没有了。 生肖币呢，其实那个现在的品种还是挺多的。最低的到这个3克金加30克银。本色彩色的，然后扇形的、梅花形的，然后再大一点的有这个500克的、1公斤的、2公斤的。品种还是挺多的，所以如果说客户真要想买的话，还是能买到的。可能不同银行它的这个就是金币总公司给的额度啊，和款式可能不一样。 它这个是怎么定价的？因为它也是纯金的嘛，是吧？ 对。 和投资金条的这个价格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吗？ 它这个价格呢是就是人民银行发行公告了以后呢，由金币总公司去总经销，金币总公司在发行总经销这个币的时候呢，会相应的就是每一款币都会给出一个官方的一个指导价。这个指导价呢是指导这个各经销机构去销售这个熊猫各款这金币的一个指导价格。那可能它会在这个金价的基础上上浮 可能100到200块钱 一克、 对， 所以任凭这两天金价怎么波动他们都不会赔钱。 对，这个就是金币其实分为就是熊猫金币这种收藏币，还有其他的这种、这种收藏性的这种纪念币，它的这个发行的量和这个定价机制都是不一样的。 对， 嗯， 他们这种回购也是要到二级市场，到这种收藏者当中去回购吗？ 对， 反正银行和金币总公司是不回购了。 对，它的价格变动太快了。而且邮币卡市场对于金币来说是一个重头。他们是也有专门的交易者去做这个回购和这种交易的。 那就这段时间发行的这个，您感觉在二级市场当中哈、受青睐吗？有没有一些上涨啊价格？ 其实就是收藏类金币最近这一两年是处于一个低谷。最好的时候是这个2012-201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个生肖币，像最就发行量比较大的这个本色套装，3克金加30克银这个规格的，基本上在两千左右的这个初始发售价，二级市场呢可能能够这个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呢可能在4000块钱左右 啊、 就翻了一倍。但是近两年呢，它的二级市场的价格呢可能也就2100-2200，比较平稳。 那是和发行量有关系，还是和国际金价有关系？ 都有关系， 有关系， 都有关系。 嗯 嗯，发行量发行量有关系，然后包括这两年金价也是处于一个这个震荡的走势。 今年的这个合金纪念币啊，马上就要发行了。21号晚上大家就可以关注，啊，22号正式卖。今年北京市是由这个建行啊来负责这个代销的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那这个量反正就比较大了，往年发行的量都大大高于这个金银纪念币的量了。 对，像这个就是很多客户会混淆这个概念，就是普通纪念币和金银纪念币。普通纪念币呢，它是都是合金材质，面额是多少，在银行兑换的时候就是多少钱。而这个金银币呢，它面额只是一个象征意义。而且它发行量呢也差很多。普通纪念币呢发行量都在上亿枚，像这次应该是2.5亿，好像我记得。然后呢，金银币呢最大发行量，像贺岁银币也就200万枚。这算是发行量很大的了。像一般的这个生肖币本色套装、彩色套装也就35万枚。这个发行量。 对，尽管它上面也写着10元。 对， 是吧？ 对。 哎，咱们就是想象一下，那个金银币它虽然上面也写着面额、面值，是吧？ 对，面值。 我拿那10块钱去银行换10块钱，银行会不会给我换？啊，咱们从理论的角度来说啊。当然肯定没有人这么干啊。它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 是法定货币，但是银行的业务吧比较就是它是 出难题了啊。 就是银行的业务包括每一个员工，它都是你什么业务就是什么样的文件规定的。这个兑换业务呢银行是没有这业务的，所以您拿到银行可能银行员工不会说是直接拒绝您，但是会跟您说这个，您千万别用面值去兑换人民币，您可以去二级市场去做一个这个交易。 所以啊，如果大家家里买了这个金银币的话啊，一定不要让孩子们拿去玩啊！万一孩子们哪天拿一个10块钱的纯金币啊去买冰棍儿啊，那您可就赔大发了啊！赶上那卖冰棍儿的也不太明白啊，不敢收，那行，算您赚了。这里是财富大搜索，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黄金的一些消费啊。现在呢，买黄金的人群当中是以大妈居多吗？啊，前几年啊，这个啊号称买黄金的中国大妈啊，在高位啊站岗啊，被这很多人都用来这个作为标题啊，中国大妈买黄金啊，结果黄金冲顶了。现在买黄金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群？还有当年的那样的一个积极性吗？ 其实就是中国大妈这个概念，其实误导了很多人。 嗯， 其实中国这个现在这个老百姓都富了， 对啊， 其实现在 谁都买。 我们做过统计，其实，真正买黄金的主力是中年人，而且还是中年男性 啊。 他们其实是就是最有投资意识的，这样一群人 是 啊， 所以 所以其实 中国大妈说这黑锅我们不能背啊，是我们把钱给孩子了， 所以老中青年可能都会 都有 都会有这个购买黄金， 好，那他们现在买黄金的理由都是什么？ 他们其实更多的一方面是这个资产的一个保值，他会。比如说把这个资产的5%或者10%投资在黄金上，或者是有一些他每年他会买一根 小黄鱼， 哎，买一根黄金，作为一种定期的一个一种资产配置，其实这样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财的一个习惯。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吧，这个怎么来配置黄金啊？ 啊，怎么配置黄金？ 刚才您谈到一个比例，就是5%-10%，这个是我们。什么资产的5%-10%？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的可投资资产。 可投资资产， 对， 就是用来投资的钱。 对，用来投资的钱， 不是我们的总收入 啊。对， 是我们准备拿出来做各种投资的钱当中的5%-10%。 对，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呢？ 这个其实是不是一个固定的比例？有的这种资产配置的这种理论说1、2、3、4，比如说这个40%是这个最稳健的。存款类的这种资产，其实黄金可以把它归到为这个40%当中，就是最稳健的这部分资产当中，因为黄金它的这个价格和其他的各个类别的这种资产的价格，它的相关性是最低的，也就是说它的价格是最稳的。 就您的意思是，黄金的价格和房地产的价格啊，股票的价格呀。 债券的价格，大宗商品的价格，甚至都是艺术品都是相关性都是最低的，相关性低就意味着，我把它放在一篮子这个投资配置里面，我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规避风险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手段， 好，所以说可高可低是吧？ 对，可高可低， 反正5%-10%是一个。建议，这也根据大家承受风险的能力啊，或者是你需要这个现金的这个能力啊，流动性的这个能力啊，来评判啊。 对， 好，还有哪些建议给到大家？ 其实就是说，在这5%-10%的这个黄金配置当中，可以有一部分实物黄金。有些人特别喜欢实物黄金。然后呢，就是来银行，我只要实物黄金。这些其实是特别热爱黄金的这些人。但是呢，有些人呢，我就不喜欢黄金，就不喜欢实物，我也没地儿放，家里也没有保险柜。然后呢，我这个可能几百万的钱，我也不会说都买了金条。那可能，就是各种这个客户的这个需求都有，但是呢，我是个人觉着就是。是需要买一些实物黄金，但是呢，可能配比也不用太多。大部分的在这5%-10%的资产配置当中，可能大部分呢，可以用这种黄金基存这种形式。 黄金基存，就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 对，账户型的黄金，或者说钱包型的 黄 金， 是吧？也可以哈。 对， 嗯， 以这种形式呢去购买，然后呢，也有一小部分来买成这种实物黄金。因为其实大部分投资者。他不会，就是如果是你买成这种账户型的这种黄金的话呢，可能你的持有时间会很短，你留不住。 就是 你看，你 可交易，反正我们心就痒痒。 对对对，每天看到它交易波动的话，我就又赔了点，我赶紧卖了吧，或者涨了点，我赶紧卖了吧。 是， 它拿不住， 容易诱惑， 容易诱惑。对，所以黄金呢，在所有银行提供的这些可投资的这个。品种当中，它是最特殊，它是有实物形式的，而这也恰恰就是说，你可以以这种实物形式来拉长你的这种投资的这种期限， 是，所以呢，还是要有一点好，是吧？ 对。 但是呢，如果你的钱太多的话，买那么多放在家里，这也是个风险， 对。 也是个风险，所以呢，刚才您提供了两种方式啊，这个基存金和这个纸黄金哈，那比如说我们，同样一部分钱分两部分，一部分买基存金，一部分买纸黄金啊，哪个更挣钱一点？ 基存金和纸黄金其实是相同的这种交易品种，类似的交易品种，它们只是就是价格的锚定物不同。 嗯， 一个是锚的是这个国内的黄金价格，一个是锚定的是国外的这个黄金价格。 嗯， 它的价格波动呢基本上是同向的。 我们假设人民币和美元的这个没有波动哈，但是基存金不是刚才说的有利息吗？是吧？ 啊、对， 有这个租金收入吗？ 对， 会不会这一块长期来看的话，收入更多一点 啊？对，长期来看这块会多一些，但是现在黄金的这个利息，很低， 嗯， 所以呢，可能在1%左右， 那也是钱呢。 对对，所以说就是看客户的这个投资的期限， 对， 如果客户投资期限在3年到5年， 嗯， 或者是甚至半年以上的，我觉得都是可以投资这种基存金， 嗯， 有利息收入。 对， 如果说客户就是做短线。我喜欢 T+1、T+0交易， 嗯， 那我就做这种纸黄金， 嗯 嗯， 好，当然，刚才我们说的是一个理想环境哈，就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这个挂钩啊，联系汇率不变哈， 嗯， 这个情况现实生活当中是不存在的啊，这个还是提醒大家是有这样的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的啊。 嗯、 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也想问问今天的嘉宾啊，赵先生，对于明年这个金价的走势啊，我们以国际金价为例吧， 嗯， 这个更好判断一些哈。 嗯， 那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分析？ 明年呢，其实最主要的还是看这个美联储的这个一个货币政策。 嗯， 这是黄金它的这个几个属性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属性就是它的货币属性。 嗯， 那现在这个市场的观点呢，其实就是对于明年的这个美联储加息的步伐， 嗯， 是预期是降低的。 嗯， 今年年初的时候，可能预期会每年加3到4次息，但是在近两个月， 嗯， 美联储透露这些消息来说呢，是可能明年会加1到2次息，再加上，今年这个美国的这个股市带动的全球整个资产价格， 嗯， 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下跌，而美股已经涨了差不多10年了。今年呢，基本上又跌回到年初那个价格了，所以呢，美股可能会进入熊市，这也是一个全球资产这个风向标吧。 嗯， 所以呢，近期的这个黄金价格非常有一个指标吧。 嗯， 就是它的黄金的价格是上涨的，但同时美元的价格也是上涨的。 嗯， 都一般来说，黄金和美元价格是反向的，但是当如果说黄金价格和美元价格同样上涨，同时上涨的时候，那说明这个市场资金它会是希望避险，希望从这个其他的一些市场撤出来，回到黄金和美元上面啊。所以说明年的这个基调呢，可能也会是这样一个基调。如果说美股还是这样一个状态的话，美联储的加息也肯定会减弱。 嗯， 那所以明年的这个黄金市场可能现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介入机会。所以之前说的这个5到10的这个投资比例，我觉得可能在现在这个阶段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 嗯嗯，好，当然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投资有风险啊。 对， 如果呢大家都一致看多的话呢，就没有多了， 是 就没有人来接了嘛。 对， 一定是多空啊双方哈、啊、在这样的焦灼、 嗯。 那黄金的走势近期如何？我们且看美联储今天晚上的这样的一个利率决议的公布哈、啊。那么再次提醒大家，投资有风险。谢谢赵炯先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朋友们明晚再见。 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